梦里。 快点快点出来。 娘子是有人甚多，小心包裹。啊，娘子还是春里风大，莫受风寒。 啊，春天的风大，留神闪了你的舌头，闪过这撞傻冲愣的。说实话， 娘子是踏春时光。春若有女伴同游回子家来，杖责一百。 杖责一百是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就是说违反了我的规定，要打你一百板子。 哎呀，娘子啊，我实实地不曾违反呐。 那你就是明知故犯了。我问问你，昨日踏春。有计无计， 这计啊，这计，这计啊，有， 你快说，你快说。 哎呀，娘子，那东坡先生好音，左交之物嘛，吃出鱼肉菜蔬，他最爱吃鸡，这鸡嘛有童子鸡。烤鸡、酱鸡、扒鸡、烧鸡，还有叫花子鸡。 背着吧你，少跟着耍贫嘴。听我告诉你，这鸡就是鸡，鸡就是鸡。我问你，有鸡无鸡，就是有没有三陪小姐？ 绝对无忧啊！两字，本人乃是读诗之人。怎能做吃词诗啊？况且你我夫妻日久之期十分的恩爱，万不能做吃这样的超市。况且我是受过戒的，永不近女色。 什么？你不近女色？那我呢？ 哎呀呀，吃出两字之外呀， 那还差不多。 那东坡先生更是参禅的居士，越发的不近女色。我二人在一起的时节，不过是谈诗论词，

老老实实的跪着，一动也不许动 啊！不动不动。 哎呦，可气死我了。 这个夫人，偏人要我动，不动也要动，尽力我想动也不敢动。哎，我呀给他来个以静制动。王儿啊，王儿，你们怎么又叫起来了？哦，想是你们向我唱几场，凭你出门在外的时节，仪表堂堂，何等的气派！回到家来，背着个母老虎，我夜唱，今日大，明日嘛，我呀。整个一个窝囊废哟。哎呀，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你们再叫我就打你们。叫啊，你们叫啊，不叫了吧，看来你们与我一样也是怕打哟。啊哼，前去也就是了，偏偏要我同行。哎，这倒好了，你是何等的风流潇洒，害得我在此跪地受罚。娘子，我的腿跪痛了，放我起来吧。you 子，我的腿跪残了，放我起来吧。娘子，放我起来吧，我的亲娘祖奶奶。 哎呀，连亲娘祖奶奶都叫出来了啊， 还是不行啊。我王神灵，八洞神仙，快快下界打酒与我吧。 嗨，臣赵廷成，武神下寨救你来也了。 神仙救我来了，神仙在哪里？神仙在哪里？ 武神东坡在此。 阿苏兄，你毫无有礼貌啊！怎么未曾通报，你就擅自进入人家的内宅来了啊？ 姬昌兄，我再若通报，只恐你的双腿都要跪残废了啊！ 残的是我，废的也是我，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的？ 姬昌，昨日你我一同郊游，酒你也吹了，鸡你也爆了，怎么与我无干？怎么与我无干？怎么与我无干？ 你 说， 师兄，你少说几句。 我错了还不成吗？我的苏大爷，姬昌，湘南为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怎么竟然娶妻一个妇人，你不怕寒碜？ 寒碜，寒碜我却不懂啊。岂不知大丈夫啊，难屈能伸。我爱过，我爱过一妇人，这是我们读诗人的本等。 缩头的男子。 缩头不缩头的，反正我有点气管炎，怕老婆。 季常 啊， 你好好跪着吧。 我是你懂的，不肯动啊。 什么东西在口角啊？ 哎呀，此乃是我的天怒呀！ 哎呀，如同狮吼的一般，哎呀，吓傻人也，吓傻人也。 季常 啊， 你那干嘛呢？ 我是老老实实的跪着，纹丝不动啊。 哼，刚才你跟谁说话呢？ 哦，东坡先生来了。 啊，苏东坡来了。这个坏骨头，我正要见他，你先起来吧。 哦，多谢娘子。 有请苏大人。 有请东坡先生。 恭喜恭喜 啊！ 谁从何来呀？ 你。 解放了，站起来了。 哎呀，休要取笑了。苏兄 啊， 我家娘子有请。 我真要回他一回呀。 啊，苏兄， 怎么？ 你要考下留情呐？ 哪个自然，我晓得。 东坡先生来了。 苏大人，奴家有礼。 还礼。 请坐。 有座。陈兄，请坐。陈兄，请来上座。 甭客气，我站惯了。 不知苏大人到此有何贵干？ 实才路过贵府门首，见姬昌兄 跪在水池旁边，这其中的情有有些个不佳，有几句言语要领教夫人。 苏大人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呢？啊、 苏兄，你少说几句吧。 夫人大。 女流之辈，可此使经略道德文章我也略知一二啊。 苏兄，不要招惹是非，快些走吧。 不，今日我闲暇无事，我倒要洗耳恭听。 好，你听着。 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 是啊，我是个正人君子吧。 别胡说八道。他正人君子脸皮呀厚，不爱发气，他脸风尘，屡教不改，你当也 是你丫鬟了， 有一条规定不要忘记。

陈兄我不能忘记，咱家伙只怕想着问那人的忠直，打马去走这样的日子，谁能够受？割草也要吃墙头，莫怪其他花心娘成本，后世跟你后到后日阴气之门城，皆是相约的一门，也没得成本，是骨头我传你，和我归来三重四德，各处葡萄才谋，是后再若是是的好。 Come on.

双亲